拖拉，多余体重推散。 都双双迟到，但是并没有，就是你知道刚刚那个阵仗很大很大，所以我们要有一点时间让他们离开，有一点时间呢要收麦克风，毕竟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整点新闻了。 人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疏散。 是的，所以刚刚一开始呢连续为你送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Yes 还有安心雅的人生要漂亮， 就是要比啦。 先听听车之力的我要你过得好，之后呢我们就来祝今天的寿星生日快乐咯。 却给不了你要的拥抱，等到太阳出来了，一切用力可被忘掉，重回他怀抱，剩下我继续苦恼。你不需要努力讨好来证明你对他的重要，你不需要每次争吵去换来他怜悯的嘲笑。如果想哭想要找个人打扰，别担心我烦恼，我要你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朋友说我太可笑，明明累了还继续奔跑，他们不懂你的好，给你再多永远都嫌少，你们的爱太潦草，现在说什么都太早。我陪你去寻找所谓的天荒地老。哦，你不 需要努力讨好来证明你对他的重要，你不需要每次争吵去换来他怜悯的嘲笑。如果想哭想要找个人打扰，别担心我烦恼，我要你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需要努力讨好来证明你对谁的重要，你也不需要再用争吵去换来你想要的拥抱。如果还有泪让我来为你擦掉，脸上只留微笑，我要你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你过得好，请记得让我知道。 我们是否要准备开12月份的那个寿星了呀？ 应该是的，没错的。 今天11月24号星期四有谁生日呢？我是于君，我是11月24号生日的人。我的生日当天还要上台报告，所以呢，我的愿望是，想打个嗝，不好意思。所以我的愿望是希望妈妈的脚伤可以好起来，不要留下后遗症，还有报告一切顺利。希望我能够努力存钱，12月真的可以买到 Zippo。29265型号打火机送给男友。最后我想要点播刘若英的一路走下去，谢谢。 Zippo 是不是有出他们的杂志啊？就是整本是不是有点像行路还是目录那样的？如果没有钱买那个型号打火机，不然你先送他一本行路皮胖一个看买一个围圈圈一个嘛，好安呢。 啊，这样好不开心哦。 我记得有的 Zippo 是蛮贵的呀，那个等级是不是差很多？ 我真的是不理解打火机的世界。 我也不理解，是一直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然后遇过那种会抽烟的朋友，然后又有在玩打火机，然后就会觉得 Zippo 很帅或是很酷这样子。 玩打火机什么意思？就收藏打火机？ 就是他不想要随便拿那种，就是那种烂妹，你的水倒过去有衣服，水流过来哦，没穿衣服咯。 这种我觉得还蛮酷的。 就那不是槟榔摊很常出现吗？ 对对对对对。 人家不爱黑嘞。 如果做得很棒的那种饭店，质感饭店设计饭店， 还是我们推出一支你的打火机，也是倒过去，呜呜，你有穿衣服倒过来，呜呜，你没穿衣服这样。 你说圈圈点点联名商品打火机哦， 好久没有人联名打火机了吧？ 啊、打火机没有那么实用哎，除非你抽烟。 可是打火机很多人用，你动不动生日快乐蜡烛也要打火机。 对啊，可是生日对于没有抽烟的人来说，这真的不是必需品。 嗯， 对啊。一路走下去 ，Happy Birthday！ 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跟真习短暂相遇，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得一路走下去。有一份倔强安抚了悔恨，尽管这样太单纯，其实算不上什么。好人也做不了坏人，庆幸总有几个同路的人，让孤独并不残忍。时间会为我开一扇门，爱在门外点灯。有时太任性，有时太着急，宁可傻傻看不清，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在喧哗中淡定。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更珍惜短暂相遇，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要一路走下去。 在 APP 上面竟然有人说，这女生是谁啊？听起来不像玛丽啊。她说你讲话不像你耶。 这样这么快就被大家听出来了。 哎，好啦，小太阳从新加坡回来。 什么？这是什么？好笑吗？阿姆就很好笑。 原来人生总是不止这样，免不了跌跌撞撞，要面对的和要承担的，永远超乎想象。练习是每天的不一样，怎可能毫发无伤？却只在失望中找希望，抬头是一片星光。总贪图安静，又忙个不停，怕一不小心滥情。有时可以把江湖放晴，在喧哗中淡定。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错过了转身继续，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要一路走下去。 立马帮帮忙，现在有一个忙想要请华人女单帮忙一下。 我帮得上吗？ 帮得上。洪先生想要请问一下 伟荣， 对今天的天气可以报告一下今日气象吗？ 今日气象， 对，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忙。 现在的 今日气 象 还是接下来就24个小时， 11月24号的 Dekiru 吧，你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就是会飘雨，然后早晚很冷。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感觉说啊？你为什么不查那个正式的那个气象？ 你要我看呢、喔？ 对啊，嗯， 他说， 你不要，你还没有找到，你就说他说哦、喔。 今天星期四了嘛？ 对啊， 为什么还在星期三？就是18、19、19、19、19、19、19、19 度。 然后天气是下雨的话是40%、40%、40%、50%、40%、40%。 到几点？那是不是只到凌晨六点？ 没有，我看到了中午12点。 哦，嗯，40%或是50%降雨几率。 今天台北天气怎么样？ 今天台湾台北市的天气会很潮湿。 很潮湿？ 对，18、18、18、18、18，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满意吗？ 音乐全主打， 乐坛最威，魔力进化，音乐魔人威肯。新世代灵魂天王，全球4500万张专辑销售，金世纪录册封数位串流音乐新霸主，全新单曲 Starboy， 力邀电音天团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再创超越2亿人次点击新纪录。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boy, star any pain.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sta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sta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star boy.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龙门客栈十二月二日起全台巡回。 新龙门客栈十二月二号起全台巡回。 表演工作坊二零一六疯狂喜剧《新龙门客栈》，看杨锦华如何周旋在不同性格的男人间，展开一场女人注定完胜的爱情游戏。 赶快上两厅院购票。 Joanna 王若琳，霸凌之家。残酷反讽主打霸凌的艺术。 Yes,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e scared now. 揭开唐妹妹的丑陋人性，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我是卢凯彤。 是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五四三，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三。 话说，我们是不是一直有要用那个 哪个？ 就是马克信箱要提醒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 什麼， 然后我们还说要用，就是以前话题就抽出来干嘛的，哦，然后又一直都忘记了。 锦囊妙计， 嗯， 对，你今天想用锦囊妙计是不是？ 没有，我只是适时的提醒我们那个存在，因为我很怕我们俩都双双忘记之后，那个锦囊妙计又会放一年过去了。 哦，还是我们应该要把那个锦囊妙计就是 藏在这个录音间的角落里哦。 就藏在柜子里面某一个，我觉得会被拿去丢掉。 嗯， 或是欸，其实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想明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就是青春点点的 一二三， 对，明年的一二三就是青春点点的带状十周年。 嗯， 感觉带状十周年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感觉是不是要做一个就是超级难的就是青春点点问答题。 但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答案，我们要怎么做？ 对，就我们自己都不记得，我们自己也无法出题，我们只能拜托认真中的乡民， 就他那一堆题库， 对，他才有真正的题库，他是真正的 key maker。 嗯 嗯，好啦，反正我也不知道1月23号明年十周年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 不是要推出 LINE 贴图哦？ 你愿意哦？ 麻烦的是就是那些就算推出那些贴图，我就不太明白那些贴图跟青春点点关系在哪。 没有， 你不要故意挑战那个。 没有，一定要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十周年纪念这样子。十周年就是我们又做了一件新的事情。 然后可能是比如说有声音，然后是我们两个声音就算是有关联这样吗？就是你传出去的那个声音是我们的配音。 可是你不是说你自己超级讨厌有声音的贴图？ 不是，我是超级讨厌声音很难听，或是很不负情感，或是你本人声音很难听，你还硬要配的有声贴图。 哦，原来如此啊。Top of the roster, real deal, you can see it in my posture. I feel like Leo with an Oscar. The price just changed, no sound with a posture. And I'm not an imposter. My style don't borrow or fluster. My enemies will not prosper. Seems like every time they take a shot, they hit the crossbar. And I move like Neymar. Them boys ain't even on my radar. I do my own stunts, no savior. That's why you got a stunt so major. They say I go mad for the paper. I think I need a shrink and a tailor. But I do not think about failure. I'm a star, I should get my own trailer. Hype. Every time I'm around, it's a hype. touchdown and the crowd gets hype. Straight gas, got the whole place hype. I'm a bad boy and I do what I like. Every time I'm around, it's a hype. Touchdown and the crowd gets hype. Straight gas, got the whole place hype. 我们今天有主题了， 哎、欸， 有 YYZ 很聪明哎、欸，反正一定拖到最后就没了，刮好激将法。 的确啊，我们的年历就是被我拖到现在就没了。如果是贴图，假设贴图，我猜烂贴图现在做，我猜来不及，我没有问过啦，但我猜来不及， 很难，因为那个审核时间太久了， 对，所以我猜应该是来不及，要赶一月。应该是不太可能， 嗯， 但可以问问大家，平常 LINE 贴图很需要什么图？ 你最常用什么图？ 对，你最常用什么图？最常用什么字？最需要什么样的表情符号？ 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 02236399555，02236399555。嗨，你好。 马克、玛丽好。 嗨，你好。 欸，我是阿光。 嗨，阿光。 玛丽，有没有中午有没有听到董哥在说你啊？ 董哥说我什么？ 你跟那个艾丽就是常常在讲他什么，什么住在顶楼不吹冷气穿短裤又怎么样？ 嘿啊。 然后说什么没有穿短裤的那个董哥这样穿个短裤画面怎么样？他今天就。因为讲到省电的问题嘛， 嗯， 我说我们自己同事啊，每次都是要笑我啊，说我这不说我穿个短裤裸体的坐在楼上，下次碰到他们我就要说骂他们，他们的良力比那个三立电视还坏。 我怎么觉得他听起来没有在骂我们，他好像在宠我们哦，好像在跟我们打情骂俏，怎么会这样？ 这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这样在讲。 你从中午12点听到晚上12点哦。 对啊，我的工作时间就大概这样 子。哦，有够固哎！ 我觉得你讲话好像也有点像董哥哎。 哦，我刚刚有点故意要学他那个样子 啊， 忍不住。好的，感谢你的知会。 好，拜拜， 再会，拜 拜。 02236399555，12:29的青春点点点。 してもテレビを見ても答えはどこにも見つからなさそう誰かの都合で振り回されるぐるぐる回る 嗨 Hello， 你好，你是谁？ 我是玛丽，我是阿宝。 阿宝你好， 阿宝， 回大家。 你阿宝要做饼干的阿宝吗？ 哦，对啊，对啊， 怎么那么厉害？ 就是宝琦坊吗？是 比奇宝 啊，比奇宝是比奇宝的阿宝吗？ 对，比奇宝的阿宝。 哎，你的糖霜很好吃哎。 阿宝，你怎么人美又会做甜点？ 因为大部分糖霜我都会觉得很就是太有时候会太甜。 嗯， 可你的糖霜我就会想要，就想要吃上面， 就觉得蛮刷嘴的。 对， 因为我那个饼干要做减糖，不然会太腻。 嗯， 对呀、啊。 你跟我想的完全是相反，因为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糖霜饼干，我觉得好啊，就是外面做的 一定不好吃， 对，外面做的漂亮一定不好吃，那个饼干一定是硬到就是我可以拿去砸人家或者打游戏的，就没想到吃下去说，哎、啊欸，这饼干是酥的、欸， 真的， 没错，我的奶油用超棒的， 我的奶油用超棒的， 阿宝、啊、你怎么这么棒？ 我可以把奶油涂在你身上，再涂来涂去，涂来涂去，涂来涂去哦， 我可以吗？ 好，可以。太好笑了，没有啦，我今天打电话是想要讲白痴的小故事啦， 请说。 哦，可是贴图我也可以先回应一下，我很喜欢用各种情绪表达非常夸张，因为文字无法形容的情绪，例如狂笑之类的，或是极致的翻白眼，就是那文字已经没办法形容，所以就需要靠图片跟动态来辅助了。 喜怒哀乐的极限， 没错没错，喜怒哀乐的极限。 我们插画师这个做到吗？可以吗？极限的 啊， 疯狂白眼， 比如说超好笑， 疯狂白眼不 笑一定是要打不出来的那一种， 超级好笑，然后拼命拍桌子这样子， 对之类的， 都拍手姐、哦， 拍手姐可以吗？ 没错， 然后那个贴图的声音就是只有这样，然后也没有笑， 然后表情要硬掉。 这个交给欧插画家好了。 啊，我不行啊！哎、欸，所以阿宝，你喜欢用没有、没有字的贴图是不是？ 我都用了，我通常都用那种很奇怪的。 嗯， 就是 你喜欢画风怪怪的。 对对对对，就是要长得可爱丑，可爱丑，就会超爱用。 我完全明白。 对啊， 那补充一下，因为那个甜点想问阿宝，我做出来的饼干太干了、嗯，怎么改善啊？ 太干了，那可能是看奶油的比例要好认真、哦，奶油的比例可能要调整，或是奶油的牌子，或是面粉的量，就是有很多种可能诶、欸。 好，那甜点自己再去实验喽。 有可能是牌子不好，有可能是比例调不好。 对对 所 以 也有可能是，嗯， 你可以先从 都试试看， 对比例开始试试看，然后把你这一罐奶油都已经用完了，发现我比例都已经用完了，还是不好，那就换个牌子吧。 对啊，因为我用的那个牌子就是大概一点点就要好几百块，可哎、欸，我现在正在做饼干，然后有点压到吓一跳。好，反正哦，不行啊，我要分享，我今天有两个小小的，我要帮我朋友讲、一个就是你们被蚊子咬的时候。都怎么解决？就是很痒，然后真的拿它没办法。 定十字，跟用那个，如果是别人的身上，就是用原子笔圈。 别人的身上、uh-huh. 不会全自己，因为我朋友就是昨天在做饼干，然后手因为真的被蚊子咬个包，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办法，就是我擦了小护士，然后后来也擦了日本买回来那种凉凉的药，可是就是没办法，就是痒到爆。然后他就轻描淡写一句说，用胶带把它贴起来。Wow, 我以为他在唬烂我， 胶带 超好用， 没听过的、 欸。对，就是旁边透明的胶带哦，然后就把它贴起来，然后就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拿下来，就是我每天起来就贴一个，超不痒的，完全遗忘。 所以真的有用， 超有用。他就说什么不会接触到空气， 不会接触到空气，然后蚊子的唾液就不会让你觉得 没有反应之类，我不知道，真的，一贴起来就完全不会有任何感觉， 这么厉害。 我觉得蛮惊人。对，然后还有，我好怕我占很多时间，然后我要分享， 慢慢来，深呼吸，慢慢来。 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在追你， 没有人打电话。 OK， 好 ，You are the only one。 那你们还记得我一个澳洲的朋友，然后土耳其人很怕他这件事吗？ 我知道他就是因为那土耳其人真的太不 OK， 所以他不能跟他。 棒棒， 对对对、然后我不是说他那个房子里面就充满各式各样国籍的男生，好像都对他蛮有兴趣的嘛。所以前阵子就发生了几件事，然后跟今天上午又发生了一件事，然后他就打来跟我，就是有点嗨过头，所以我就决定要来讲一下后续的发展。就是 后来呢，土耳其人就可能遇到别的女生，就对他失去兴趣，因为他就是也没有给土耳其人适当的回应嘛，所以人家就转战攻别人了。然后后来那个印度人就非常非常的爱他，就是越来越夸张，然后就曾经两度就偷情他，然后他真的超神奇， 好夸张哦！ 对，他就说：“哎，你看那个。”然后他就哈，然后他就亲他的脸。然后就非常生气，跟他讲说：“你不准再做第二次，我是认真的，不准再做第二次。”然后呢，他就说：“哦，哈哈哈，就笑嘻嘻的，不太 care 他，就是没有很尊重他。”然后后来过了几天又一次，然后他真的快气死了。他昨天才传简讯跟那个，因为他的房间住了四个人嘛，然后现在另外三个都搬走，所以只剩下他一个。然后就很认真、很严肃的传简讯跟那个印度人讲说：“你不准再进我的房间，因为那个印度人就是会无聊就进来串门。”然后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在里面，所以他有点就是 害怕、 紧张。对，然后印度人就回他说 ：“Cheers， 就是好像就收到了之类，随便回一个字。”对，然后他们房间原本住了土耳其人、一个台湾男生跟一个日本男生。那他其实一直觉得日本男生蛮可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他聊起来。然后就是明明跟整个家的人都，大家都换了 Line， 换了 Facebook， 就是没办法跟日本人热络。可他明明就觉得他最可爱，就觉得两个人之间就是一直有点惊惊的。然后今天是日本人搬走的那一天，他就说：“哎，那个阿宝，我去送他，就是他帮他行李一起拿下去什么的。那等一下再打给我。”给他打了，他就一直在发疯，就说：“刚刚那个日本人要搬去，比如说他从 A 房子搬到 B 房子，那 B 房子已经他有认识的人了，所以 B 房子人就来接他。他就看到那个我朋友站在门口说：‘哎，他好可爱哦，他是你女朋友吗？’然后日本人就说：‘不是，他是我老婆。’然后我朋友就超开心， 你居然是因为这样心花怒放？ 对，他崩溃，他就开心到爆。就跟我说：‘你觉得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直都没办法好好的，就是。”变成就是朋友一样，就是自然的聊天。然后你觉得他临走前这样是什么意思？ 可是他要搬走了，不是吗？ 对，对。然后他们在当下就交换了 LINE 跟脸书什么，所有该交换的东西一次把它交换完。然后那日本人就说：“我们就是还会再见面的，这样子。”就是我说，可能他就是叮叮的。然后因为人要走，就忽然你知道离别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行为。 那搬的地方远吗？ 不远，不远。 哦。 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可以约他出去吃饭啊，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日本朋友，就是也是 A 栋的一个另一个男生，就目送他们一起目送那个日本男孩搬走。然后那个 A 栋的日本男生就问他说：“你会想他吗？”他说：“当然会啊。”这样，对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难道他们都知道日本男生其实也喜欢我，然后我也偷偷在注意他吗？”然后什么？我就想说，他真的北极，但是你到底要跟多少？ 你干嘛那边抖来抖去？他在讲故事，你抖来抖去干嘛？ 觉得阿宝太可爱了。 就是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抖来抖去？对啊，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哦，我昨天其实想打开你们，昨天好像就是不是 live 对不对？所以我就默默的忍了一个晚上。 今天大爆发， 对，一次讲了蚊子跟朋友的故事。 蚊子这个很实用哎，我下次一定要试试看。 你一定要贴贴看，因为我以为它胡乱，结果它真的非常有效。 好，所以不 能我已经连贴两天了。 不能用透气胶布，就目的就是要不透气。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旁边正好就是有一个是透明的那种，不是完全不是贴在身上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来试试看你，因为我朋友在耍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贴。我这人就很老实，他叫我做我就会照做，结果哎，这次竟然就是真的耶！然后我就非常的觉得很实用，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太棒了，我今天学到一个很实用的新招数， 很怪 谢谢 可是异常的实用。对啊， 阿宝最棒了， 你们也是，你们也是最棒了。 阿宝晚安， 晚安， 拜 拜， 拜拜。 I was staring down the barrel to the bullets I can't stop and so I stand up like indecision's cover till this fear feeling stops and I'm done. You know I don't know how to forget you. No, I don't know how to forget you. No, I don't know how to forget you. No, I don't know how to forget you. No, I don't Catching feelings, and I don't know if this is empathy or feel. Just hold your heart. Remember why you said this was the last time. Hashtag 动漫复古舞曲不羁 Hashtag Venice 吴建豪 不需要一滴香槟让整个馆亮起来耶耶街面红色所当过下午玫瑰无法按捺耶让屁股现在摇摆转街边像跳芭蕾啊哈啊哈 两年制作最潮节奏 Venice 吴建豪2016舞曲新风范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解放身体一起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生命的长短用时间去计算生命的价值要以奉献和付出去做衡量我们是食品卫生职工，总是站在第一线为食品把关。让我们一起携手护食安，健康生活无负担。职工招募，邀您加入，请搜寻关键字“食品卫生职工”。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啊、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十二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满帆，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43，02-23639955。怎么样？ 被催吗？ 对啊，大病初愈哎。哎， 愈了吗？ 好像也还没。传染给你。 不要这样。 给我们一点我们的首席 LINE 设计师一点想法吧。你想要什么样的 LINE 贴图？你很常用 LINE 贴图，或是你其实很想要用这个，可是为什么每次都找不到呢？ 嗯， 我蛮常想要用 Don't know， 就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对，就是那个双肩 有一个有啊， 哪一个有？ 马来模的那个。还是那个还是白 m m 还是、 哦、可是我没有买贴图啊。 哦， 对啊， 他有一个就是 不知道 那个脸就是 I don't know。 对，有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或是不要问我的那种贴图。 嗯， 对啊，你有没有很想要的贴图？然后你很常用的贴图，分享给我们知道。02236399552363995。 如果最完美关系加暧昧让我推翻它，从此大声告诉全世界，哦，我们不一样。我最想要你的天理想，谁的天理想，是谁说想爱 12:47，02236399555。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跟玛丽好。 感谢您。 你好，你是谁啊？ 我是，讨厌鬼。 讨厌鬼，你好。 讨厌鬼，你好， 是要跟我们分享你的 LINE 贴图使用吗？ 不是。 那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分享说，我刚在 Facebook 看到一个贴文，我觉得很不高兴。 怎么了？ 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在桃山，在那边，就煮牛小排。 桃山在哪里？ 桃山不是一个老师吗？ 学霸。 学霸哦。 嗯。 所以那 学霸公家公园里面， 那真的是一座山。 对，是一座山， 然后是一 个管制区吗？然后他就讲说，经过的人就觉得很嫉妒啊，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他就 po 了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给一张他生活的照片。 嗯， 然后我就跟他回复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建议你赶快把这个文撤了。 嗯， 因为在国家公园里面不是规定不能生火吗？ 嗯嗯嗯。 然后我就被一堆山友们攻击，他就讲说啊，那我知道你一定是不爬山，爬山的人谁不生火？我说生不生火是一回事，但是在国家公园里面规定不能生火就是不能生火。对啊，然后就其他人讲说，那像那个什么 MIT 台湾是跟在国家公园里面不是贩卖部，他们都有生活嘛。对啊， 国家，所以确定国家公园内是不能生活的，还是生活 当然 有限制的？ 国家公园里面本来就不能生活。 嗯， 不可以自己带火去，跟不能带宠物去。但是我们如果去阳明山，我们还是可以看，不止阳明山，或者是其他国家公园里面，老实说我们还看到很多人带着狗或他的其他宠物上国家公园，但是这个都是会被罚的。 别气。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他有的人就想说，难道你都不吃东西吗？那这些贩卖部里面的 回话跟你的问题是完全无关的啊。 怎么说？没有啊，他们只是觉得说生活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你有没有饿肚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今天因为这样失了火，那这座山可能就没有树林了。 嗯， 但是这个国家公园是我们大家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你自己一个人，就算你爬山爬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你饿肚子都跟我没关系。 嗯， 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就是如果政府这么规定，那就是这么规定。那如果国家公园里面，当然有的有贩卖部，或者有的人家拍电视有生活，我们都看到，但是他们有的是被核准的。 嗯， 对啊， 那你要 那有没有生活跟你有没有PO出来，我觉得那是炫耀啊。 那你可以检举他吗？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就好像我们有开车的人也很讨厌到处都没有停车位啊，有红线黄线我都不能停，我一停我可能我被人家拍照然后去检举。 嗯， 然后我抗议说这边都没有地方可以停啊，然后我就可以停了嘛。 嗯，好的，讨厌鬼，息怒息怒。嗯， 没有啊，我觉得我是很讨厌没错，但是我觉得规定就是这样，那大家应该都遵守，不然我也可以丢垃圾说啊，不然我垃圾丢哪里，那以后我们的山到处都是垃圾啊，不是吗？ 好的，讨厌鬼，感谢你的电话。 OK， 晚安哦。 谢谢，晚安， 拜拜。 嗯，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公德心，不要乱丢垃圾是确定的啦，不要乱停车确定的。 嗯， 很多事情都是确定的，就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就伤害这个环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 剑歌金曲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4载具剧团新社员，动漫音乐剧新奇话题。2016再度推出 BL 音乐剧《利维坦 2.0》，原创作阵容再度合体力作。在网络世界里，唯有智慧才能称王，是敌人还是爱人？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利维坦 2.0》带您一探虚实。11月12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 减缓摇摆，潮势来袭。全能型魔电新生 G-Boy Sway 姑姑首张全创作新歌首唱会，11月26台北，27高雄 ，Make It Real 姑姑玩真的。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Oh, sure.

有一天我们终究会老，如何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有尊严，受到很好的照顾，安哪家业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一砖一瓦用爱砌出，天主教安道社福基金会为帮助更多失能失智贫困弱势长者，将在嘉义大林新建安纳家园。我是林庆台牧师，邀请你和我一起帮助安纳家园的建筑经会。联络电话0536259968。 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立第二波深情主打，我要你过得好。 我要你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 上行娱乐温暖发行。 大家好，我是郭恒琪。 每天的光，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一点零一分，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就是二到六凌晨一天一开始的12点钟到2点钟，欢迎你加入青春点点的行列，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加入我们的夜晚聊天行列。那么， 想找人说说话。 对啊，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的话。想跟我们说说话的话，欢迎你打来找我们。 정소비는의미없잖아어차피결국내잘못인거야아직그대로사랑하고있는데넌나를미치고난너를놀리고내일도할수없는우리지만나도모르게다시너를품에안아네안에가진것같아 You and I 在飞碟联播网接听你的电话。嗨，你好。 嗨， 嗨 嗨， 你好，你是？ 我是 HCH。 HCH。 是的。 你好。 嗨，因为刚刚听到你们就是在聊到贴图的部分。 为什么你今天听起来这么远啊？ 因为我在开车啊。 哦。 对，因为就是开车的时候总是需要你们。 那你的贴图意见是？ 我在想有没有那种就是可以，因为从我个人蛮喜欢这种折折的那种贴图。 折。 对，因为我觉得折折很万用。 嗯。 对啊，然后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是蜡笔小新啊。 蜡笔小新贴图，它是不是会动的、 啊？它有会动，也有不会动的。 然后也有会讲话跟不会讲话的， 对对，就是有声音或没声音的。 可是蜡笔小新的声音，他是讲日文还是讲中文啊？ 妈妈， 是中文，中文 有对他们去找蜡笔小新配音员，然后我听说，哈哈， 妈妈， 那还有什么？ 妈妈听说，哈哈， 讨厌，这样 有很多。我觉得蜡笔小新的真的很好用，因为有时候看到蜡笔小新，心都好了， 因为疗愈是不是？ 也不是疗愈，就是有时候可能心里有很多不爽之类的，然后就看到蜡笔、看到蜡笔小新就会很好很多。 大家用贴图都想表达自己的情绪，可是又是自己表达不出的情绪。 嗯， 对，可是而且我想说，所以我刚刚想说，就是如果我说有一个就是玛丽双手插在胸前， 嗯， 然后就这样子这两针，我觉得应该还不错用哦。 双手插胸前这样。 对，就是鄙视的意味。 还是其实你也不用想要画或什么之类，你就做人脸贴图。 我觉得做人脸不错啊，像马克就可以就是用吃大便这样子。 欸，可是大便好像 LINE 不会过哦。嗯，我记得屎尿屁他们都不准，他们抓很严。 不然就是马克可以大喊快跑这样子之类的。 快跑 Run Forest Run 我知道你连续出一排贴图，然后一直按就会变成 Mama say life is chocolate， 就是阿甘的那一段。Oh. 你要连续发就可以把它听完。 我今天发现啊，就是 PPAP 他有出贴图，然后他整个贴图都 po 完就是一首歌， 酷哦。 是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那就是把这全部按完就是一首歌就听完了。 I have a pen。 嗯 ，I have an apple。 他连二都是一个贴图哦。 二是最好用的吧？就是、最后大家 OH 这样。 对啊，最后大家应该最常用就是 这样子。嗯，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啊、谢谢你。 然后最近啊，就想跟马克玛丽分享，就是最近上课遇到一些状况。 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是在补习班教书嘛，然后 哎，你是跟那个什么女朋友住隔条巷仔什么的那个、哦、 Sony 啊？ 好 ，OK， 好，反正就是 okay, 好 ，OK， 就是反正就是最近跟那个学生，就学生就问我说，就关于就是同性婚姻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小朋友他们就觉得说，他就说老师为什么就是。不，那个为什么不是就是一夫一妻这样？就是不是应该是要一男一女吗？嗯，对。他就说为什么就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就是不可以结婚？然后我就反问他，我就说那你觉得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在一起可以结婚吗？嗯，然后他就说不行。我就说那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不是一男一女，他们不能生 baby 啊。 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就是小朋友，我就说， 哎，你教的是几岁的小朋友啊？ 我国一啊。 哦，国中生 ，OK。 对，因为他们正在处于对这件事情好奇的阶段。嗯嗯嗯。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说同学，我跟你老师跟你说，其实不管是一男一女，还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嗯，哦，只要是人，哦，我们不是有讲过自由权吗？对，他们也有组成家庭自由，不管他们是一男一女，还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他们都有组成家庭的自由，以及他们没有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他们也需要平等权，就是公民课。所以我想说，那既然这样，那我说同学，我反问你，如果今天你的外在条件都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你的心理想法不一样，难道你也要接受被歧视吗？嗯。对，然后他就不讲话了。所以我就说，就是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就是跟他们讲说，我说其实不管是同性婚姻还是异性婚姻，我们对于其他人的想法，我们都要保持尊重，以及友善对待。我说不可以存在着歧见，因为现在有太多人就是打着就是那时候打着说什么道德的旗号，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做起来却不是那个样子。嗯。对啊，所以就是刚好这样子跟小朋友做一个机会教育这样子。 好哦。 对啊， 感谢 谢谢 感谢 HCH 老师。 谢谢你们陪我到家了。 谢谢老师。 平安到家。 对，谢谢你们。 老师再见。 晚安，拜 拜。 拜拜。说到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呢，今天欧马克的粉丝页跳出了一个讯息，然后因为就是如果有人 tag 你的话，或有人提到你的话，然后他有用那个 at 的符号，你就会被知道说有人谁 tag 你嘛，对不对？今天呢，有另外一个粉丝页 tag 我，叫做 高富帅俱乐部 ，no， 但是真的有一个高，叫做高雄同志交友。 为什么要 tag 你？ 笑死我了！ 就是呢，因为啊，其实之前有讲嘛，就我们去上焦哥的那个综艺节目，有没有 Are you game 大家一起来 2.0、嗯、是一起来吗？对，大家一起来 2.0。 然后其实在今天啊，昨天的9点10点的时候，对，昨天的十点的时候就是放了飞的电台，大家一起去上的那一集，就是包括有艾丽啊、夜光奶奶啊、史丹利啊、阿尔姐， 怎么都没有人在预告啊， 我跟陆正熙这样子、嗯、然后被 PO 的那一张呢，就是我跟陆正熙两个人我跟陆正熙两个人，然后在抢答的时候，因为都是要手举高高、嗯、就是手要 举在胸口这样子、嗯、就是要做投降的那个姿势， 表示仪式公平，没有人 可以投先按铃这样、嗯、所以那一张被截的照片就是我跟陆正熙两个手举高高、 欸、那内文他写什么？ 他没有内文，他就是截这个然后 tag 我跟 tag 跟陆正熙、嗯、然后我就去看说谁 tag 我啊，就高雄同志交友I just wanna show you you are. You should let me love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and need. Baby, good love and protection. Make me your selection. Show you the way love's supposed to be. Baby, you should let me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Listen, your true beauty's description looks so good that it hurts. You're a dime plus 99 and it's a shame, don't even know what you're worth. Everywhere you go, they stop and stare, cause you're better than shows. From your head to your toes, out of control. Baby, you know I want your man, baby, you never worry about what I do. I'll be coming home back to you every night.Doing you right, you're the type of woman deserves good things. Fist full of diamonds, a handful of rings. Baby, you're a star. I just wanna show you you are. You should let me love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and need. Oh, baby, good love and protection. Oh, make me your selection. Show you the way love's supposed to be.Baby, you should let me. You deserve better. You know you deserve better. We should be together. Baby, with me and you, it's whatever, girl. Hey, so can we make this thing ours? You should let me love you. Let me be the one, 02-2363-9955，青春点点，嗨，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 喂，我是北港陈又青。 北港陈又青。你好。 北港陈又青。 嗨，你们好。 又青姐，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哎，姐就不用了。 又青，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闷啊。 哎，你听起来好霸气的一闷呐！ 啊，我笔电的所有档案都被绑架了。 被谁绑架？ 骇客啊！ 你所以要付比特币那种？ 对啊，你怎么知道？ 之前新闻有啊。 那真的，我付了比特币，他就会还我吗？ 怎么可能？他就是诈骗、啊。 哎，网络上是说有的会还， 有的会还， 有的就是骗你的。 嗯， 而且他们说那个售后服务还很好。 那我怎么分辨哪一个是我付了比特币他会还，哪一个是真的纯骗我？ 哎，不会吧？ 你不会知道？ 对啊，没有办法知道。 那你是怎么中毒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最近都一直沉迷在看影集，也就是我打开电脑就是在看影集，就反而很少上网或是干嘛的。 嗯， 然后我就是今天哦，因为那部影集看完了，然后来看我的档案。 就发现都是一堆乱码。 哼，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就是看影片的时候可能那个软体它自动帮你下载一些垃圾档案，然后我就把它删掉了。 嗯， 然后就开始开其他档案夹，发现每个都是这样，然后就多了一个档案叫 readme， 然后就点进去看档。 好可怕哦。 对啊，然后它里面就是简体中文，然后就跟你说啊你的电脑怎么拉，然后给你三个连接，叫你点进去，然后就付钱，他就把档案还给你这样。 所以你付钱了？ 怎么可能？ 哦， 那我的档案怎么办？ 拜拜了。 对啊，因为我上网 Google 每个，因为好像还蛮多这种事，然后大家回答都说，嗯，目前就是无解。 那所以你看影集的方式是什么？下载下来电脑看？ 他自己在网站看吧。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知道有不同的网站可以看嘛，然后有的好像是你要下载那个网站的播放器才可以看，可是我不想要用那一种的，我那时候反而还怕说中毒。就去找那种网络上就是点就可以看的，然后他点的时候会跳出两个广告来， 嗯， 然后那个广告有的会被我的 挡住， 对，房租关系挡住，但有的不会，就一直说啊你中奖啦、啊、什么什么，或是一些色情网站， 嗯， 可是我都没有点，就是赶快关掉。 什么网站？好可怕哦！ 那个网站，如果你有在看欧美影集 ，Google 应该第一页就会看到了， 什么 V 开头的 VM 哦？ 对啊，对啊 ，VM。 哈，我也都用这个看呢、欸。 啊！而且我其实因为我看那个影集有八季，然后看了两三个礼拜都没事，然后看到最后一季都快结束了才中奖。 可是不止那个网站，很多网站影片就是说你要看我们影片，它都会先弹出两个广告哦。 嗯， 就是那个不是很普遍的现象。 对，可是因为那个广告好像是随机的，然后有些会被挡下来，有些它很强制，因为我看到有的广告它会自己弹出一个视窗，一直要你按确定。 男主持人现在心慌慌， 我现在超慌哎、欸，我现在超级超级慌哎、欸， 是否该去检查一下？ 可是要怎么检查、 啊？其实很明显，就是你的所有，应该是你个人存下来的档案，应该都被绑架了。 突然都打开都乱码这样。 对，所以你的档案名称都乱码，然后你的档案格式是一个很奇怪的格式。然后我有试着，假如说我记得这个档案是图片档的话，我可能试着改那个档名，把它改成 JPG。可是还是打开还是没有用，然后我 Google 看人家说好像有的有付钱啊，好像要10000多块， 嗯， 但我是没有点我的那个连结，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勒索我多少钱， 所以这整台笔电我就砰砰砰去拿去给 重灌， 专业的那些都也没有用，这样 就重灌吧，对， 就重灌档案就没有了。 对 Oh no。 对啊，就是很老梗的，就是你知道那些纪念的照片啊影片都在里面。 所以是有一天突然发现，还是有一天你要去找档案才发现哎怎么怪怪的这样？ 对，其实我还蛮迟钝，因为我看他那个档案的更改日期是20号，这个月20号， 前 我到今天才发现。 所以因为你只是打开习惯当中就直接上网站看影集， 对，就因为我看我的桌面的档案，如果那个档案它是单独在桌面的都没事，但如果你把那个档案放在资料夹里面，反正资料夹里面通通都被绑架了。所以我一开始如果没有点进资料夹，我就看桌面，我就觉得都没问题这样子。 You 对啊， 男主持人你还好吗？ 我现在发汗呢、欸，发冷汗。 可是你应该很常点你各个资料夹在找东西啊。 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预防，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中了还是没中。 你说你未来不敢用这个网站看啊？ 再也不能用了，太可怕了。 你刚刚那个喘息声也太真实了吧？就 这真的再也不能用了、啊，这多可怕、啊！我之前都靠 VM 过活的、欸， 可是我也是啊。 可是这个网站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不会加强他的什么有的没的吗？ 应该不会吧？ 对啊，他现在自顾不暇了，他现在很多片源都被删掉了。 啊，那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不见了？照片？ 哎，因为我就是也是去澳洲2年， 嗯， 那几乎所有的就是。整个过程的记录啊都在里面这样子。 你有备份吗？ 我觉得我只备份了一部分而已，但还是很多没有备。 嗯， 对吧、啊、 北港陈又卿好不开心哦， 是不是？ 这真的太不开心了。 而且我连那个他跟我勒索多少钱的连结我都不屑点。 是也没错，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真的还你啊。 对啊，而且我跟川普一样， 我不跟 骇客还有墨西哥人谈判， 我不跟恐怖分子谈判。 对， 我昨天手机收到了一个 简讯， 怎样？ 然后他就说你的货物正在什么寄送当中哦，请按这个网址看看他们的进度怎么样。 嗯嗯嗯。 可是我又没有叫什么像机车快递，那个那个是毒吗？还是诈骗啊？ 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不要不要乱点就 好。对啊，你不确定的事就不要点了。 对。拉拉快送正在运送您的物品，快来看看运送情况。 你怎么还不把它删掉？ 因为我想说留下来，我要问大家，就是有没有 如果不小心点 到拉拉快送，一听就很逊啊，一定是假， 不是很拉风，不不这样子哦。 那北口了，北港陈又卿，你、嗯、你说你从来你从来都没有点点到那个网页的任何东西，是不是？ 对， 所以他只是跳出来，他就会抓到你了。 我有我不确定哎、欸，因为我可能就是假日的时候连续看太多了，然后它有些广告有点强制，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就是它会自动跳出一个视窗， 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它会说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而且我那个视窗是一直关不掉的， 嗯， 一直关不掉的视窗不就是有鬼吗？ 嗯，它有时候它就是很奸诈，有因为你都会习惯就按否否否嘛。 对啊。 可有时候它视窗它是反问，你确定你不要怎样什么什么什么吗？ 嗯嗯嗯。 你按否就中招了。 嗯。 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看的太多，然后有点恍神，不然点错。因为我记得我的 什么影集最近让你这样子废寝忘食、 嗯？哦，其实我是看旧的，我看《豪斯医生》 （Doctor House）。 对啊，没看过的都是新影集嘛。 天哪、啊！ 可是我记得有一个反应，就是我的电脑自己重新开机。 嗯。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多想，可是隔几天才发现我的档案都这样子。 哎、欸，那有问题，像这种网站，你用笔电看会出事，那如果像用什么 iPad 这样看呢？ 都会。 iPad 也是会中毒的。嗯、那 iPad 中毒它会怎么样？它我又没有资料夹，也没有文件。 iPad 可能比较不会，因为 iPad 苹果系统是比较封闭的系统，它可能 所以如果用 Mac 的机会比较小咯， 就是要用专门对付 Mac 的。 嗯，我 Google 好像也是有人说，也是有人特地写的对付 Mac 的、嗯，对啊。 因为我今天看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不小心按到了一个， 你没那么夸张，不要自己吓自己，你在骗你的大脑，你在骗你。 没有，我今天在按的时候，我就有确定就是。按到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 你不要， 以后一天看一集就好了，才不会恍神按错。 我今天只有一次啊， 没那么夸，没有那么夸张。 北港陈又卿，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讯息，不要再用 VM 看美剧了。 而且我都不 知道、啊、不然要去哪里看， 我都不知道怎么 就不要看了， 鼓舞你的心。 这个真的就不要看了。 Drama Q 会中毒吗？谁告诉我 ？Drama Q 应该很 safe 吧？ 不知道、欸，真的不知道。 对啊，因为网络上都说现在目前无解，要么你就是重灌，要么就是等，所以我决定用等的。 只能去 Netflix 了，你只能用正版，你只能依靠正版。 我也这么觉得。 对， 嗯， 好吧。 对，而且一个月可能也才 几百吗？ 对，便宜的几百块，好像应该可以换个心安。 嗯， 所有人现在马上纷纷把它移除连结，移除连结， 太可怕了。 对啊， 好。 然后关于刚刚你们提到LINE的话题啊， 是， 我觉得可以用一些你们电台特有的才有的音效，比如说玛丽的你好棒，或者 You are awesome。 可是大家很喜欢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好棒棒赛，那个也不能用，因为有赛就是不能用。 你可以用棒死了， 可以死了。 可以吧？ 所以平常音效盘还有什么是你热爱的音效盘吗？ 嗯，我可能会还蛮想要有艾丽的那个，够了没？ 够了没？ 够了没？ 嗯， 那跟他商讨一下，他可能会一直跟我要钱。够了没？嗯， 对啊，或是欧小柔的声音呢、啊？ 去早点咯， 吃早餐了吗？ 晚安咯、 哦、我要生气了。 对对对，类似的。 音乐拉掉。你说什么？ 要吃宵夜吗？ 对啊。 怎样？ 狂用欧小柔的应该就少一个朋友吧。 天哪！哦！ 熊熊怒火！ 哦、超火！ 嗯。 北港陈又卿，希望你等到最后会有好结果。 嗯，我想等到 Windows 32的时候，应该就会破解了吧。 好好好。晚安哦。 嗯，谢谢，拜拜， 拜 拜。 拜 拜， 我真的好慌啊！ 你再问一次，大家要吃宵夜吗？ 你要吃宵夜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希望是翅膀，而肯给予的爱是一阵风。 台信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邀请您一起为社福团体的梦想投票。11月1日到30日，请上网搜寻爱的力量，用您的一票投下希望，让爱飞翔。 金曲制造机 Bruno Mars。金曲情歌王 Bruno Mars。新人布鲁诺最新专辑《24K 魔幻》，华纳。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就爱电你 UFO， 那我现在怎么知道我的电脑没有中呢？我回家要马上用什么东西扫呢？我的电脑 不是扫啊，他不是说你只要打开，你就找你的那些资料里面东西，发现都是乱码，就是啊。 不是，那就已经中了。我在想说，现在在还没有中之前， 啊、 对我有没有办法先找到，然后先根除它之类的？ 你在按错东西选项跟找到它之前，中间还有求救的。 对啊，有没有办法现在先就是赶快扫 毒、 清毒什么之类的？ 我一直以为你按的那个钮就等于宣告。中毒 没有按了那个钮以后，也许 下一次开机 啊。那我现在也是下一次开机啊！你不要一直催我的梦想好不好？ 我刚刚是我最早就是警告你不要那么烦恼的人哎。 02-23-63-9955，你好， 嗨 嗨， 点点 点， 对， 点点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要说我。之前非常喜欢一个贴图，然后但是它是免费的，然后它就是过期就不能用了。有一天我点开不能用，它就是那个豆苗先生的《人生好难》。 人生好难。 对，我非常喜欢用那个，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什么，今天我只想躺在床上之类的。 今天我只想躺在床上，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吗？ 感觉好像是陈零九会写的。 但是今晚只是有些话 哦，原来真的有这首歌，是是是是。 那只想躺在床上，他都在弄什么？ 就是一好像是一只鸟，还是什么企鹅，还是什么，就躺在倒着这样，好像要死不活这样。 然后也都没有字，也都没有话，这样就是倒来 倒去。有啊，他就是写今天我只想躺在床上。 所以蛋黄哥之类就很懒的，或者什么宝宝累累，宝宝不想说这一类， 对对对，就是累累的，嗯，我是很愤怒的，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愤怒，我就会狂点那种很生气的，对。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 什么？ 就是看牙医之前该不该先刷牙？ 该啊，为什么不该？ 可是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是看医生之前都不应该做清洁。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他说，就是他可以从你，就是你，假设说你牙齿里面有卡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可以马上看出来说， 可以看得到啦。 没有没有没有，当然是要清干净再去看牙。 对，后来我被我自己说服，就是他可以从假设你已经说我已经清洁过，然后他看你就是明明那个地方还没有弄干净，他就知道你的清洁方式是错的。 对啊， 对，但是我就是一直有一个印象，是我明明就听过有人说看医生之前都不该做清洁。 那个人他不喜欢刷牙，他骗你。对啊， 真假的？ 真的。 你现在想想看，假设你是一个发型设计师，然后人家不洗头就要找你去剪头发，你就是他把很脏的东西放在你面前，你会开心吗？ 可是如果假设说我今天就是假设我今天有头皮屑的问题，然后我要去看皮肤科，嗯，然后但是我就是先把头洗得非常干净，就是都看不到头皮屑，我去看皮肤科，我说我有头皮屑困扰，那他不是从就是他可以看到头皮屑，假设是一块的或是什么粉状什么，就是 头皮屑不是从头皮的问题而来，他看你头皮的毛囊那些什么程度，他不就可以判断了吗？ 哎，皮肤，对对对，皮肤病这件事情跟看牙齿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两码事，哎，因为。皮肤假设好，假设真的你说的， 我要留着我的皮屑去给他看。 对，因为那个真那是我的病状啊。可是难道你牙齿就是你的，比如说我刚刚吃了麻油鸡，嗯，然后你要给医生看说啊，医生，我看我刚刚吃麻油鸡，这是从我口腔里产出的麻油的渣渣。 不是，刚刚那个就谬论，他就是觉得说你哪里塞住了什么肉，就表示你那边可能有问题，医生反而看很清楚吧，就很荒谬的理论啊。 我说我的第一颗跟第二颗牙中间牙缝比较大， 你看我这边缝很大，我这边干嘛干嘛，所以它都一直堵进去了，好荒谬、哦。 但你要去看牙， 那不就是可以把那里补起来？ 不是不是不是，你要去看牙医的时候，不是牙缝是没有办法补起来的、啊嗯。你在说什么？ 不是啊，就是 你说蛀牙的洞，或者是那些 蛀牙的洞，蛀牙的洞是医你要清洁以后，医生反而才看得更清楚啊。 他还会用那个气这样噗噗噗把它喷呢、欸。 你要清洁干净之后，医生才看得更清楚哪里有洞。 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哦，应该是妇科，反而是不要清洁去看。 哦”是 真的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 可能是分泌物， 就是他讲你的分泌物看。对， 嗯，那这种是因为分泌物是症状啊，皮肤病啊。妇科啊，是因为那个分泌物就是症状啊，所以你就要给医生看到那个症状。但牙齿，你吃的东西，那不是你的症状啊，那不是你产出 的 东西啊，那是你的卫生状况啊。 嗯，好，我被你说服了，但我这个礼拜已经误导了两个人。 哈？ 因为两个人都问我说看牙医之前该不该刷牙，那我以前听到我就觉得不该，然后我就说哦应该不用吧，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该啊该， 但是我自己回想我以前看牙医有没有刷牙，我是会刷，因为就是牙齿痛的时候不是就会疯狂的刷牙，所以才会先刷牙再去看牙医。 嗯， 对， 好的，甜甜， 好，就是这样， 晚安， 拜拜 拜 拜。 而且牙医有的就是现在还会有卫教，就你去的时候他会说，比如说你第几次去，他有算时间，他会说哦今天是要教刷牙的时候， 是哦， 对，然后他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涂一个什么什么某种奇妙药水，嗯，然后你就是要用力，不是用力啊，你就是要认真把它刷刷刷刷刷，然后就刷干净，刷干净，因为那个刷掉然后吐掉，它那个药水的颜色有点像碘酒的那种颜色，紫紫红红的，嗯，然后就吐掉以后，然后你就再去看以后，他就告诉你说，哦，你的这边，你看到没有？这边都还是紫紫的，那就代表你没有刷干净。 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个。 嗯。所以你应该去试试看，嗯，你去有这种牙医的有这种的诊所试试看，你就会知道，嗯，平常因为你刷牙是刷得很用力的人，嗯，所以你会知道就算你刷得这么用力，其实 很多地方还是很不 OK， 还是没有刷到，其实那些地方刷掉其实是不需要用力的，是有没有仔细刷。嗯，0223639955，嗨 嗨， 你好，你是， 哎喂， 你好 你好，马克马丁你们好， 你是， 我是星星， 星星王子， 星星你最近是不是有配那个什么唱片广告啊？ 对啊， 哦，星星你今天跟我们说什么？什么姑姑？哦，对，姑姑，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关于那个中毒的事，我也深受其害啊。 你也中毒了？你也是因为那个网站吗？ 我是因为不知道干嘛这就点到一个，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 porn？ 啊， 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什么 porn？ 不是， 你是不是上什么交友网站？ 没有。那个我跟你说，就是如果说你这中毒的话呢，你要赶快把所有的网络给关掉。 哈， 然后呢就已经中毒的东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可能没有办法再复原了、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他已经把你所有的东西给破坏掉了。那除非你刚刚先去用其他的电脑下载一个防毒软体，大部分的防毒软体的网站都会有提供啦，但是有一些都是要给钱的，那有一些不给钱的话，他会告诉你哪一些地方有中毒，然后需要建议你直接删除它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复原啦，能复原的话大概也是七成八成而已。 哎，你的笔电中毒不是很惨吗？你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音乐， 哦，那个是笔电啊，就小笔电啊，就专门用来报税用的。 哦， 所以是没有什么差，因为基本上我都用 Mac 啊，所以 我需要推荐防毒软体，我等一下回家马上要下载， 隔天吧？ 为什么？ 先睡觉？ 没有，我马上就要做这件事，我马上。 我跟你讲，对，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哦，不用好好，你会很干在心里面。 对， 对，一定要把它用好。 好， 感觉就是这样子，对啊。然后你要先把那个中到勒索病毒的那个哪一个病毒先找出来，你才可以对症下药，不然的话依然是要上网，你就完了这样子。 防毒软体不是都很贵吗？ 不会吧，不是都3000多这样子？ 有那种包年的啊，包 一年3000多这样？ 对啊， 一年几百块吧，900多这样子。 哦， 嗯， 就是好，我回家了， 拜拜， 拜拜， 拜拜。 降歌金曲 何须沉寂寞，随意地的你电影曾经刻薄的掌心，微笑更僵硬，然后移开了眼睛。 也许不能说的爱空白无法命名，无所谓是最挂心的在意，挥手未能再见，未命名。 还没开口说了再见，你就先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口说爱我，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天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经找好了，等一下，我已经找好我要下载哪一个防毒软体了。 哪一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什么？ 小红伞。 哦，我没有要下载那个，我要下载一个叫做 Bit Defender 的。 其实大家就跟我一样。 怎样？ 不要用笔电不就没事了吗？你什么东西都拿来公司弄。 然后公司 MS 现在听到拳头都握紧了。 我看。下班了，没关系。 1:42，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们好，马克、玛丽好。 你好。 嗨，你是？ 我是牛牛。 嗨，牛牛。 牛牛。 对，我是想要跟你们说那个防毒，就是刚刚那个病毒的事情。哼。就是我身边有两个人中了，然后其中一个人还在短短两。不是，短短两个月之内，他中了两次。 他是真的离不开影集，是不是？ 不是，他是在上网找资料，然后突然间就是他是桌上型电脑，然后他突然间他的电脑就点开了某一个网页的资料，就是文案之类的，或者是反正他就点开了一个资料，然后突然之间他的网络就。画面就跑超慢，花束跑超慢，然后他就赶快按关机。嗯，就在这个时候，他按了关机之后，再打开电脑，他所有的都被绑架了。他有大概70-80G 的资料吧，还是60几G？反正他就是说 70-80G。 对，就是他所有的资料就是都被绑架了，然后他就快哭了。后来。他不是看什么奇怪的网页，他只是就是正常的找一些就是工作上要用的资料。嗯，然后后来短短两个月之内，他要修复他那个资料的时候，就是可能他做了一半，就是大概可能就是30-50G回来，结果又中了一次。 他怎么那么可怜啊？ 等一下， 对， 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不要告诉我，他其实就是专门写 AV review 的，所以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找到很多色情网站。 真的，他是我老板啦，因为我们是做就是法郎的、啊，然后 可是你老板跟你说他在查资料，你老板真的在查资料吗？还是他 真的、 啊、 真的他就在找头皮的资料啦， 找头 皮，对，他就在找头皮的资料，结果就这样，然后他不是看什么奇怪的网页，他就瞬间他的桌上型电脑就是被绑架，然后。他是说，后来他就是想办法要把这些资料找回来，然后他就问了很多专家，然后他们就说防毒软体没有用，就是没有用，他就是唯一可以就是把你的资料保全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硬碟，就是专门储存资料的硬碟，然后不要连网路，因为这个病毒是绑网路的，就是。你如果比方说你们就是用 WiFi 连，然后可能这就是同一就是怎么讲同一条网路线就对了， 同一个网域都会受到感染。 对，就是我分享给你，然后或者是就反正就是只要你们是连同一个网，就是这一条线的，就是这个电脑，它就是看它的速度侵蚀几台，侵攻击几个，对。 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个 是说我们办公室有一台中就全都中的意思吗？ 对， 有可能， 因为我们 有我有听，就是我有听过，就是在一个嘉义的一个政府机关吧， 开始觉得有点乡野奇谈感觉。 哎，不是，我是说真的啦，因为中我们老板他就是中了这个之后，他60几G的资料全没啦，快哭啦，然后他就开始上网，就开始问各个。有办法可以救回来这些资料的人，然后他们就跟他说没有办法，而且不要付他那个钱，因为不一定会给你，而且他不会还给你，而且他跟你要的钱是只给你一个还你一个资料夹，而且不见得会还你， 给你个最烂的记事本 之类的，对。然后他们后来找到的方法就是不要连网路的一个硬碟，用这样的方式去储存。因为后来我就听到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他是笔电，然后他是在看剧，突然间他就是可能他就是也是电脑跑很慢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就发现他的笔电就中毒，然后他所有跟他老公 从认识到结婚，然后他们蜜月什么什么的，反正旅游的所有照片都GG了，而且他都是攻击你图片档，就是攻击你那种低潮，你认为觉得最不可能会有会被攻击的地方。 他不就是只有 C 潮跟 D 潮而已？ 嗯。那通常我的，因为我不是很懂电脑，哎、啊，我都把资料存在 D 槽，因为通常不是都说 C 槽会中毒嘛、 嗯， 然后就是要把东西都存在 D 槽啊，所以可是他都攻击你 D 槽， 嗯， 就是你很重要的资料，他就是绑死。 骇客的那个快乐来源真的好变态哦。 然后他们就说防毒软体就是。他会出防毒软体给你，然后可是那些骇客就是再来害你，然后你就会跟他买防毒软体啊，就有这么一说。 嗯， 可是我被害了一次，就算我真的给他，他又还给我，他不会就买一个小东西在里面，他随时可以跟我一直疯狂勒索吗？那个根本就是弄不完。 就是他们就说那个没不要去买，那是骗人的，就是那个是那个勒索病毒，就是不要去付那个钱是。是骗人的，失去的资料就是失去了，就 哦，失去就是失 去， 过去让过去，過去 对， 回不来。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保存你这些资料，就是让他 勤做备份，然后备份在一个没有网络的硬碟当中。 嗯、然后你备份硬碟，因为怕那硬碟坏掉，你那个硬碟还要再备份一次， 就 备份、备份、备份、无限备份。 现在不是有那个备，就是那硬碟是。无限的吗？ 对啊， 就是我们老板就是他就是被就是用那个无限的硬件、嗯、然后就是资料就是没办法救、嗯、所以他们的建议就是一个不联网的硬碟， 嗯， 这样子， 不联网的硬碟，然后三个不同的云端储存硬碟。 哦， 嗯，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我的人生。 对 My life 我讲完了、 okay. 感谢你，妞妞。 不会， 拜拜， 拜 拜。 你现在是不是找到防毒软体，所以你的信心大增，你的眼神的那个活力好像又回来了？ 没有啊，他刚说防毒软体没用，我现在又有点软。 me see your hands up high. What you want, dirty cup? Wanna come with me and take a ride? What you want, dirty cup? This is how I do it. We feeling good. We in this place. Now bring that beat back, Mr. DJ. When the DJ plays this beat, go just like no one's watching. Hey, Mr. DJ, keep the track and won't you turn it? I'ma dance all night and I don't care who's up there watching. Just give me that mic and I'ma show you how to burn it up. Just how I burn it up. 间谍放送。 星辰坠落的那天，一场奇迹似的相遇。 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世界の端っこまで消えることなく届いたりしたらいいのにな。そしたら。 神结一般紧紧缠绕的缘分，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 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祥な笑い方を出か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じりじりになった。 突破日本百亿票房，触动人心的年度冠军电影《你的名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他是方林，他也是方林。2016年12月24日，方伶想念菲菲，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四大超商。全新一批发售中。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就是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之前的作品。如果真的中毒了，被骇客绑架了， 那就是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开，迎向新生活吧。 这首歌叫做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还是乖乖的看正 版吧。不要再喘气了， 怕怕。 When it attacks, I will tell you shut up. Then I tell you to go away. I've made up my mind.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Ba ba da ba ba da da da. Ba da da da da da. Ba da da da da. Ba da da da da. Ba ba da. Hey.From somewhere there is a sale, a big sale. I must make it to hurry. And I don't care what stuff I have. I've got to get me some Elmer's glue. Hey, see, it's not even things I need to have.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when it attacks. I tell you, shut up. Then I tell you to go away. I've made up my mind.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There's simply nothing you can do. MIA, Sigur Rós, 化学兄弟 Yola Tango, Pros 音乐、艺术、美食与百万夜景11月25至27都在香港音乐及艺术节 Cockenflap 今年会有错过的冬天小旅行我是 Rihanna 我们香港见 九零娜王若琳霸凌之家残酷反讽主打霸凌的艺术 Yes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e scared now 揭开堂妹妹的丑陋人性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迎风闪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一万个不会痛的方法 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整。 我要自我训练增强体力 你要去跑马拉松啊 是义大世界奥莱莫的周年庆开跑了十二月二号到一月八号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六周年 首四日持义大星光联名卡单笔满三万最高12%回馈